资治通鉴卷第100禁忌22孝宗穆皇帝中之下。永和11年春正月，故求池公杨义帝宋奴，使其孤子梁氏王刺杀杨初，出子国诸氏王及宋奴，自立为求池公。桓温表国为镇北将军、秦州刺史。二月，秦大黄，百草无疑，牛马香淡毛。夏四月，燕主郡自合龙还蓟。先是，幽蓟之人以郡为东迁，互相惊扰，所在屯结，群臣请讨之。郡曰：“群小以镇东巡，故相获为乱耳。今镇既至，巡当自定，不足讨也。”兰陵太守孙黑、济北太守高柱、建兴太守高盆及秦河内太守王惠、黎阳太守韩高，皆以郡降焉。秦淮南王生又无一目，性粗暴。其祖父弘常戏之曰：“吾闻瞎而一类，信乎？”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“此亦一类也。”弘大惊，鞭之。生曰：“幸乃刀槊，不堪鞭锤。”弘谓其父谏曰：“此儿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必破人家。”谏将杀之。谏弟雄止之曰：“儿长自应改，何可惧耳？”及长，力举千军，手革猛兽，走疾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献哀太子卒，强后欲立少子晋王柳。秦主见以趁文有三阳无眼，乃立生为太子，以司空平昌王经为太尉，尚书令王堕为司空，司隶校尉梁棱为尚书令。遥乡所部多劝乡北还，乡从之。五月，襄公冠军将军高季于外黄，会祭卒，想进据许昌。六月丙子，秦主见寝疾。庚辰，平昌公经勒兵入东宫，将杀太子生而自立，使生事及西宫，经以为见已卒，攻东掖门。见闻变，登端门，陈兵自卫。众见见黄惧，皆舍帐逃散。见执经，数而杀之，余无所问。壬午，以大司马、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甲申，见引太师于尊、丞相雷若儿、太傅毛贵、司空王堕、尚书令梁棱、左仆射梁安、右仆射段纯、吏部尚书辛劳等受遗诏辅政。见谓太子生曰：“六夷求帅及大臣职权者，若不从汝命，以见除之。”陈光曰：“故命大臣，所以辅导四子，为之语义也。为之语义而教时简之，能无弊乎？知其不忠，则勿任而已矣。任以大柄，又从而猜之，鲜有不召乱者也。”已有建族，谥曰景明皇帝，庙号高祖。丙戌， 太子升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寿光。群臣奏曰：“为余年而改元，非礼也。”生怒，穷推易主，得右仆射段纯，杀之。秋七月，以吏部尚书周敏为左仆射。或告会稽王玉曰：“武陵王帝中大修器帐，将谋非常。”玉以告太常王彪之，彪之曰：“武陵王之志，尽于驰骋田猎而已耳，深怨敬之，以按异同之论，勿复以为言。”欲善之。秦主生尊母强氏曰皇太后，立妃梁氏为皇后。梁氏安之女也，以其婢臣太子门大夫南安赵韶为右仆射，太子舍人赵惠为中护军，著作郎董荣为尚书。梁王作淫虐无道，上下怨愤。作务河州刺史张冠之强，遣张掖太守索福代冠守福罕，使冠讨叛胡，又遣其将一揣张陵率部骑万三千以袭冠。张掖人王鸾之数数言于作曰：“此君出，必不还，梁国将危。”并臣作三不道。作大怒，以鸾为妖言，斩以训。鸾临行曰：“我死，君败于外，王死于内，必矣。”作族灭之。冠闻之，斩服，起兵击作，传檄州郡，废作，以侯还地，复立梁宁侯耀陵。一揣张陵军使季和，冠击破之，揣等单骑奔还，冠军聂之，孤臧震恐。萧纪将军敦煌宋浑兄修与作有隙，俱获。八月，浑与帝城西走，合众万余人以应冠，还向孤臧。作遣杨秋胡将耀陵于东院，拉其腰而杀之，埋于沙坑，谥曰哀公。秦主升封魏大将军黄梅为广平王，秦将军妃为新兴王，解素所善也。整大司马、武都王安领太尉，以晋王柳为征东大将军、兵州牧，镇蒲坂。魏王搜为镇东大将军、豫州牧，镇陕城。中书见胡文，中书令王瑜言于生曰：“必有星备于大角，荧惑入东井。大角地作，东井勤奋。余战不出三年，国有大丧，大臣戮死，愿陛下修德以攘之。”生曰：“皇后与朕对临天下，可以应大丧矣。”毛太傅、梁车骑、梁仆射授以辅政，可以应大臣矣。九月，省杀梁后及毛贵、梁棱、梁安，贵后之旧也。右仆射赵韶、中护军赵惠解洛州刺史巨之从弟也，有宠于生，乃以巨为尚书令。巨故此以疾，谓韶惠曰：“汝等不复故祖宗，欲为灭门之事。毛梁何罪而诛之？吾何功而待之？ 汝等可自为，吾其死矣。”遂以幽卒。梁宋魂均于吴使大泽，为药陵发哀。闰月，魂君至孤臧，梁王作收张冠帝惧及子松，将杀之。惧松闻之，目视人数百，扬言：“张作无道，我兄大军已至城东，敢举手者，诛三族。”遂开西门纳魂兵，领军将军赵长等俱罪。入阁呼张崇华母马氏出殿，立梁武侯玄敬为主。一揣等引兵入殿，收长等，杀之。坐暗箭殿上，大呼，斥左右力战。坐素失众心，莫肯为之斗者，遂为兵人所杀。魂等削其手，宣示中外，曝尸道左。城内咸称万岁，以数人礼葬之，并杀其二子。魂惧上玄敬为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设境内，复称建兴四十三年，时玄敬十七岁。张冠至孤臧，推玄敬为梁王，自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凉州牧、张掖郡公，以宋魂为尚书仆射。陇西人李延拒郡，不受冠命，用江东年号，众多归之。冠遣其将牛霸讨之，未至，西平人魏琛以拒郡叛，罢兵溃奔还。冠遣弟拒击琛，败之。酒泉太守马基起兵以应琛，冠遣司马张瑶、王国击斩之。冬十月，以豫州刺史谢尚督兵济幽三州，镇寿春。镇北将军段堪与燕主郡书，抗钟表之疑，非其称帝。郡怒，十一月以太原王克为大都督、辅军将军，杨务复之，以击堪。秦以辛劳守尚书令，赵韶为左仆射，尚书董荣为右仆射，中护军赵惠为司隶校尉。十二月，高句丽王昭遣使易焉纳至修贡，以请其母。燕主郡许之。遣殿中将军刁堪送昭母周氏归其国，以昭为征东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封乐浪公，亡如故。上党人冯渊逐燕太守段纲，据安民城，自称太守，遣使来降。秦丞相雷若儿性刚直，以赵韶、董荣乱政，每公言于朝，见之常切齿。韶荣赠之于秦主生，省杀若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，于是诸羌皆有离心。生虽良安，有隐自若，弯弓露刃以见朝臣，垂前俱凿，可以害人之惧备至左右。即位未己，后妃公卿以下至于仆隶，凡杀五百余人，捷径拉邪巨象哭胎者比比有之。燕主郡以断堪方强，谓太原王克曰：“若堪遣军聚合，不得渡者，可直取吕户而还。” 客分遣清军先至河上，据舟楫以观堪至去。堪地皮骁勇有智谋，言于堪曰：“慕容恪善用兵，加之众胜，若听其计合，进至城下，恐虽起降，不可得也。请兄固守，皮率精锐聚之于河，幸而战捷，兄率大众继之，必有大功。若其不捷，不若早降，犹不失为千户侯也。”堪不从，皮故请不已，堪怒，杀之。十二年春正月，燕太原王恪引兵济河，未至广固百余里，段堪率众三万逆战。丙申，恪大破堪于滋水，执其弟亲，斩右长史袁范等。齐王有毕驴卫披疮，恪闻其贤，遣人求之，卫已死，士卒降者数千人。堪脱走，还城固守，恪进军围之。秦司空王惰姓刚俊，右仆射董荣、侍中强国皆以宁姓进。惰嫉之如仇，每朝见荣未尝与之言，或谓惰曰：“董君贵姓无比，公以小将亦接之。”惰曰：“董龙是何鸡狗，而令国士与之言乎？”会有天变，荣与强国言于秦主生曰：“今天谴甚重，已以贵臣应之。”生曰：“贵臣唯有大司马及司空耳。”荣曰：“大司马国之一亲，不可杀也。”乃杀王惰。将行，荣谓之曰：“今日复敢比董龙与鸡狗乎？”惰瞋目斥之。洛州刺史杜预，惰之生也。左仆射赵韶误之，赠于生，以为二于尽而杀之。壬戌，生宴群臣于太极殿，以尚书令辛劳为酒饯，酒酣，生怒曰：“何不抢人酒而犹有作者？”引弓射劳，杀之。群臣惧，莫敢不罪。宴扑失官，生乃悦。匈奴大人刘戊还族，弟于头立将二余代。二月，代王石义坚引兵西巡临河，于头惧，请降。燕太原王恪招抚段堪诸城。己丑，堪所属徐州刺史杨都公王腾举重降，恪命腾以固职还屯杨都。秦征东大将军晋王柳遣参军严复、梁书始于梁，以书说梁王玄敬。复书至孤臧，张冠见之曰：“我晋臣也，臣无境外之交，二君何以来辱？”复书曰：“晋王与君临藩，虽山河阻绝，风通道会，故来修好，君何怪焉？”冠曰：“吾晋中事尽，于晋六世矣。若与福征东通使，是上为先君之志，下会市民之节，岂可乎？”复书曰：“晋室衰微，坠失天命，故已久矣。 是以梁之二王北面二赵，为之基也。今大秦威德方盛，梁王若欲自地合右，则非秦之敌；若以小事大，则何若舍近事秦，长保福禄乎？冠曰：中州好食言，乡者时事使车事反，而容计已至，吾不敢信也。复书曰：自古帝王居中州者，政化各殊，赵为奸诈，秦敦信义，岂得一概待之乎？张先杨出皆祖兵不服，先帝讨而擒之，赦其罪戾，重以爵制，故非时势之比也。冠曰：必如君言，秦之威德无敌，何不先取江南，则天下尽为秦有，征东何辱命焉？复书曰：江南闻身之俗，道乌先叛，化龙后服，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，何又可以一怀？故遣行人先身大好，若君不达天命，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，而何又恐非君之徒也？冠曰：我跨据三州，带甲十万，西包葱岭，东据大河，伐人有余，况于自守，何谓于秦？复书曰：贵州山河之固，孰若崤函？民物之饶，孰若秦雍？杜洪张据引赵氏成资，兵强财富，有囊括关中，席卷四海之志，先帝容其息止，兵消云散，旬月之间不觉易主。主上若以贵州不服，赫然愤怒，控弦百万，鼓横而息，未知贵州将何以待之？冠笑曰：兹事当决于王，非身所了。复书曰：梁王虽英锐速成，然年在幼冲，君居一祸之任，国家安危，系君一举耳。冠惧，乃以玄静之命遣使称藩于秦。秦因玄静所称官爵而受之。将军刘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于卢氏，因将军慕于长卿入指官。攻秦幽州刺史强哲于裴世宝，秦主升遣前将军新兴王妃拒度，间接将军邓羌拒长卿，非未至而度退，羌与长卿战，大破之，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余级。桓温请移都洛阳，修复园陵，张十余上不许，拜温征讨大都督，督司冀二州诸军事，以讨遥襄。三月，秦主升发三府民至渭桥，金子光禄大夫成功见，以为房农，省杀之。夏四月，长安大风，发屋拔木，秦宫中惊扰，或称贼至，宫门骤闭，五日乃止。秦主升推告贼者，哭出其心。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：天降灾异，陛下当爱民事神，缓刑崇德以应之，乃可弥也。生怒，凿其顶而杀之。魏将军广平王黄梅、前将军新兴王妃、间接将军邓羌，以平太后之地叩头固谏，升福听。 出黄梅为左平邑，飞为右扶风，羌行咸阳太守，由西岐骁勇，故皆伏杀。五月，太后强势以忧恨卒，谥曰明德。姚襄自许昌攻周城于洛阳。六月，秦主生下诏曰：朕受皇天之命，君临万邦，四统以来有何不善而谤独之音山满天下，杀不过千而为之残虐，行者比肩未足为惜，方当峻行极伐，复如朕何？自去春以来，潼关之西至于长安，虎狼为豹，昼则祭道，夜则发乌，不食六畜，专务十人，凡杀七百余人，民废耕桑，相聚一居，而为害不息。秋七月，秦群臣奏请攘灾，声曰：野兽饥则食人，饱当自止，何攘之有？且天启不爱民哉？正以犯罪者多，故助朕杀之耳。丙子，因献怀太子夜卒。姚襄攻洛阳，逾越不克。长史王亮谏曰：明公英明盖世，兵强民富，今顿兵坚城之下，力屈微挫，或为他寇所成，此危亡之道也。襄不从。桓温自江陵北伐，遣都护高武据鲁阳，辅国将军代师屯河上，自率大兵济进，与辽蜀等平城楼望中原，叹曰：遂是神州陆沉，百年秋虚，王以辅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。既是陈俊元宏曰：运有兴废，岂必诸人之过？温作色曰：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，但锄豆十倍于长牛，负重致远，增不若一雷字。魏武入荆州，杀以饷军。八月己亥，温至伊水，姚襄撤围拒之，拟精锐于水北林中。遣使谓温曰：常亲率王师以来，襄今奉身归命，愿斥三军小阙，当拜服道佐。温曰：我自开赴中原，斩敬山陵，无欲军事，欲来者便前，相见在近，无烦使人。襄据水而战，温结阵而前，寝披甲督战，襄众大败，死者数千人。襄率麾下数千骑奔于洛阳北山，其夜民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。襄勇而爱人，虽战屡败，民之襄所在者扶老携幼，奔驰而赴之。温军中传言襄病疮已死，许洛侍女为温所得者，无不北望而泣。襄西走，温追之不及。弘农杨亮自襄所来奔，温问襄之为人，亮曰：襄神明气宇，孙策之仇而雄武过之。周成率众出降，温屯固太极殿前，继而喜屯金庸城。己丑，夜诸陵，有毁坏者修复之，各置灵令。 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，镇洛阳，以上未至，留颍川太守毛穆之、都护陈武、河南太守戴师，以2000人戍洛阳，为山陵徙降民3000余家于江汉之间，直周城已归。姚襄奔平阳，秦兵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，襄遂据襄陵。秦大将军张平击之，襄为平所败，乃与平约为兄弟，各罢兵。段堪遣其属段温来求救，召徐州刺史荀宪将兵随温救之。宪至琅琊，但燕兵之强不敢进。王腾寇鄄城，宪进攻阳都，会林雨城坏，获腾斩之。冬10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秦主生夜食早多，淡而有疾，召太医令程颜使诊之。颜曰：“陛下无他疾，食早多耳。”生怒曰：“汝非圣人，安知无食早？”遂斩之。引大司马克为段堪于广固，诸将请急攻之。客曰：“用兵之事，有疑缓者，有疑急者，不可不察。若彼我是敌，外有强援，恐有腹背之患，则攻之不可不及。若我强彼弱，无援于外，力足制之者，当机敏守之，以待其弊。兵法实为武功，正为此也。堪兵上众，未有离心。济南之战非不锐也，但堪用之无数，以取败耳。今平祖兼程，上下戮力，我进锐攻之，计数日可拔，然杀无士卒必多矣。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意而妄昧，奈何轻用其死乎？要再取之，不必求攻之速也。”诸将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军中闻之，人人感悦。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，其人争运粮以溃燕军。堪应城自守，巧采路绝，城中人相识。堪西众出战，客破之于围里，先分计屯朱门。堪身自冲荡，进而得入，余兵皆没。于是城中弃举，莫有固志。11月丙子，堪面腹出降，并执诸突送祭。客抚安新民，西定其地，徙鲜卑、胡节3000余户于祭。燕王俊据诸突五行，以段堪为抚顺将军。客留慕容臣镇广固，以尚书左丞居阴为东莱太守，张武太守鲜于亮为齐郡太守，乃还。阴彭之子也，彭时为燕大长秋，以书借阴曰：“王弥、曹仪必有子孙，汝善招抚，勿寻旧怨，以长乱源。”因推求，得弥从子立，遗孙言于山中，请与相见，深结义愤。彭父遣使以车马衣服， 郡民尤是大和。荀县闻堪已败，退还下邳，留将军诸葛攸、高平太守刘庄将3000人守琅琊，参军乔国、戴顿等将2000人守泰山，因将慕容兰屯汴城，现击斩之。赵潜兼司空、散骑常侍车冠等持节如洛阳，修武陵。12月庚戌，帝及群臣皆服司，令于太极殿3日。司州都督谢尚以疾不行，以丹阳尹王胡之代之。胡之义之子也。是岁，求持公杨国从父郡杀国自立，以郡为求持公。国子安奔秦。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，帝加元符，太后诏归政，大赦改元，太后徙居崇德殿。燕主郡征幽州刺史以义为左光禄大夫，以夫妇共在路车。子张从数十计，服侍甚厉，奉迎于道。义大怒，避车不语言，道成深责之，张犹不圈，亦常忧其败，而张更被擢任，立中书令、御史中丞。亦乃叹曰：“吾少自修立，克己守道，仅能免罪。张不至节俭，专为奢纵，而更居清闲。此岂为张之舔性，使时事之灵矣也？”2月癸丑，燕主郡立其子中山王伟为太子，大赦，改元光寿。太白入东景，秦有私奏，太白伐兴，东景勤奋，必有暴兵起京师。秦主声曰：“太白入景，自谓可耳，何所怪乎？”遥襄将屠关中，下4月，自北区进屯杏城。前辅国将军姚兰略地夫城，耀武将军姚一生、左将军王钦卢各将兵招纳诸羌胡。兰相知从兄，一生相知兄也。羌胡及秦民归之者50000余户。秦将伏飞龙击兰，擒之。羌引兵进据黄洛。秦主升遣魏大将军广平王黄梅、平北将军伏道、龙骧将军东海王坚、建节将军邓羌将部骑15000以御之。相坚壁不战，羌谓黄梅曰：“相为桓温、张平所败，锐气丧矣。然其为人强狠，若鼓噪扬旗，直压其垒，必愤恚而出，可一战秦也。”5月，羌率骑3000压其垒门而阵，相怒，西众出战。羌扬不胜而走，相追之至于3垣，羌回骑击之，黄梅等以大众骑至，相兵大败。相所乘骏马曰离梅瓜，马倒，秦兵擒而斩之，帝常率其众降。相载其父义仲之旧在军中，秦主升以王礼葬义仲于孤盘，亦以公礼葬襄。黄梅等还长安，升不知赏，朔重辱黄梅。黄梅怒， 谋士生，发掘伏诛。士连王公亲戚，死者甚众。戊寅，燕主郡前辅军将军垂、中军将军前、护军将军平西率部骑80,000攻敕勒于塞北，大破之，俘斩100,000，获马130,000匹，牛羊10,000头。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35,000口降燕，燕人处之代郡平舒城。秦主生梦大鱼食蒲，有长安谣曰：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皆为王，女为公。生乃诸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广宁公于尊，并其妻子十孙。金子光禄大夫牛仪聚祸，求为荆州，省不许，以为中军将军，引荐调之曰：牛性持重，善持元恶，虽无祭足，动腹百旦。仪曰：虽服大车，未经郡壁，愿是重在，乃至勋祭。生笑曰：何其快也！公贤所在轻乎？朕将于愚公爵位楚公。一句归而自杀。生饮酒无昼夜，或连月不出，奏事不醒，往往寝落，或醉中绝世。左右因以为奸，赏罚无准。或至深酉，乃出市朝，乘醉多所杀戮，自以秒目、慧言、残、缺、偏、知、少、无、不惧之类，误犯而死者，不可生数。好生剥牛、羊、驴、马、鲟、鸡、豚、鹅、鸭，纵之殿前，数十为群。或剥人面皮，使之歌舞，临官以为乐。常问左右曰：自吾临天下，汝外间何所闻？或对曰：圣明宰事，赏罚明当，天下为歌太平。怒曰：汝昧我也，引而斩之。他日又问，或对曰：陛下刑罚微过。又怒曰：汝谤我也，亦斩之。勋旧亲戚诛之殆尽，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十年。东海王坚素有食欲，与故遥相参军薛赞权益善，赞意密说坚曰：主上猜忍暴虐，中外离心，方今遗主秦嗣者，非殿下而谁？愿早为计，勿使他姓得之。坚已问尚书吕婆楼，婆楼曰：仆刀环上人耳，不足以办大事。仆李涉有王猛，其人谋略不世出，殿下以请而咨之。坚因婆楼以招猛，一见如旧友，欲及时事，兼大悦，自谓如刘玄德之与诸葛孔明也。六月，太史令康权言于秦主生曰：昨夜三月并出，背星入太微，连东景，自去月上旬，沉阴不语，以至于今，将有下人谋上之祸。生怒，以为妖言，扑杀之。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谓坚曰：主上失德，上下嗷嗷，人怀异志，燕晋二方四系而动， 恐祸发之日，家国俱亡，此殿下之事也，宜早图之。艰辛然之，未生乔勇，未敢发。生夜对侍婢言曰：阿法兄弟亦不可信，明当除之。必以告奸及奸兄清河王法，法与梁平老及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率壮士数百潜入云龙门，兼与吕婆楼率麾下300人鼓噪祭进，宿卫将士皆舍帐归监。生由罪昧，监兵至，生惊问左右曰：此辈何人？左右曰：贼也。生曰：何不拜之？监兵皆笑。生又大言：何不速拜？不拜者斩之。监兵引生至别室，废为越王，寻杀之，是曰厉王。监以位让法，法曰：汝敌肆且贤，一立。监曰：兄年长，一立。监母苟氏泣谓群臣曰：社稷事重，小儿自知不能，他日有悔，失在诸君。群臣皆顿首请立监。监乃去皇帝之号，称大秦天王，即位于太极殿。诸生姓陈，中书监董荣、左仆射赵韶等20余人，大赦，改元永兴，追尊父雄为文桓皇帝，母苟氏为皇太后，妃苟氏为皇后，世子弘为皇太子，以清河王法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东海公，诸王皆降爵为公。以从祖右光禄大夫、永安公侯为太尉，晋公柳为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封帝荣为阳平公，双为河南公，子丕为长乐公，辉为平原公，西为广平公，瑞为巨鹿公。以汉阳李威为左仆射，梁平老为右仆射，强汪为领军将军，吕婆楼为司隶校尉，王猛为中书侍郎。荣号文学，明辨过人，耳闻则诵，过目不忘，力敌百夫，善骑射击刺，少有令誉，兼爱重之，常与共议国事。荣精宗内外，行政修明，见才扬志，补益宏多，匹亦有文武才干，治民断狱皆亚于荣。威苟太后之孤子也，素与魏王雄友善，生屡遇杀奸，赖威营救得免。威得幸于苟太后，兼视之如父。威知王猛之贤，常劝奸以国事任之。奸谓猛曰：李公之君，由鲍叔牙之之管仲也。猛以兄视之。燕主郡杀段堪，坑其徒3000余人。秋七月，秦大将军冀州牧张平遣使请降，拜兵州刺史。八月丁未，立皇后何氏。后故散骑侍郎庐江何准之女也。李儒贤康而不贺。秦王坚以权益为己氏皇门侍郎， 薛赞为中书侍郎，与王猛并掌机密。九月，追父太师余尊等官，以礼改葬，子孙存者皆随才卓叙。张平据新兴、雁门、西河、太原、上党、上郡之地，壁垒300余，夷下10余万户，败至征镇，欲与燕秦为敌国。冬10月，平寇掠秦境，秦王坚以进攻柳都督兵冀州诸军事，加兵州牧，镇蒲坂以御之。11月癸酉，燕主郡自冀徙都邺。秦太后苟氏由宣明台见东海宫法之地门车马浮凑，恐终不利于秦王坚，乃与李威谋，赐法死。坚与法决于东堂，痛哭呕血，谥曰献哀公，封其子杨为东海公，夫为清河公。12月乙巳，燕主郡入邺宫，大赦，复作铜雀台，以太常王彪之为左仆射。秦王坚行至尚书，以文案不至，免左丞程卓官，以王猛代之。兼举义才，修废职，克农桑，续困穷，礼百神，立学校，经节义，记爵士。秦民大悦。2年春正月，司徒玉起手归政，抵不许。初，冯渊既以上党来降，又附于张平，又自归于燕，继而复叛燕。2月，燕司徒上庸王平讨之，不克。秦王坚自将讨张平，以邓羌为前锋都护，率计5000，军于坟上。平使杨子赐御之，赐多力乔杰，能夜牛雀走，成无高下，皆可超越，与羌相持寻鱼，莫能相胜。3月，坚至铜壁，平进众出战，赐单马大呼，出入秦阵者4-5，坚牧人生至之，鹰阳将军吕光刺众之，邓羌秦刺已陷，平众大溃，平惧请降。坚拜平右将军，以赐为虎贲中郎将，赐本姓公，上党人也。坚宠待甚厚，常至左右。秦人称邓羌、张赐皆万人敌，光婆楼之子也。坚徙张平部民3000余户于长安。甲戌，燕主郡前领军将军穆于根将兵助司徒平攻冯渊，根欲急攻之，平曰：“渊必坚，不如缓之。”根曰：“不然，攻至城下经月，未尝交锋，贼为国家利止于此，遂相固结，计性万一。今根兵出至，形势方振，贼众恐惧，皆有离心，纪律未定，从而攻之，无不克者。”遂急攻之。渊与其党果相猜忌，渊奔野王依吕户，其众尽降。夏4月，秦王坚如雍，辞武志。6月，如河东，辞后土。秋8月，豫州刺史谢义卒，义 安之兄也。司徒乐以建武将军桓云代之，云温之弟也，访于仆射王彪之。彪之曰：“云非不才，然温居上流，以歌天下之半。其弟复处西藩，兵权萃于一门，匪深根故地之宜。人才非可预量，但当令不与殿下作义者耳。”欲汉之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人参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，兼司豫冀兵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王羲之与桓温兼曰：“谢万才流精通，使之处郎庙，故是后来之秀。今已知抚顺荒舆，尽是唯才异物矣。”又魏万书曰：“以君迈往不懈之运，而俯同群岁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当随事行藏耳。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，则尽善矣。”万不能用。徐偃二州刺史荀献有疾，以御史中丞西谭为军司，谭建之子也。九月庚辰，秦王兼还长安，以太尉侯守尚书令。于是秦大旱，兼简善撤越，命后妃以下西去罗丸，开山泽之力，公私共之，西兵养民，汉不为灾。王莽日亲信用事，宗亲勋旧多及之，特进孤臧侯樊氏，本低豪，左秦主建定关中，谓莽曰：“吾辈耕之，君食之也。”莽曰：“非徒使君耕之，又将使君吹之。”是大怒曰：“要当悬乳头于长安城门，不然吾不处事。”莽以白坚，坚曰：“必杀此老低，然后百僚可速。”会士入言事，与莽争论于坚前，是欲起讥莽，坚怒斩之。于是群臣见莽，皆屏息。赵之王也，其将张平、李立、高昌，皆遣使降燕，已而降晋，有降秦，各受爵位，与中立以自固。燕主郡使司徒平讨张平于兵州，司空杨务讨高昌于东燕，乐安王臧讨李立于蒲，杨务攻昌别将于黎阳，不拔。立奔荥阳，其众皆降。兵州壁垒百余降于燕。郡以右仆射乐婉为兵州刺史，以辅之。平所属征西将军诸葛襄等，率壁垒百三十八降于燕，郡皆复其官爵。平率众三千奔平阳，复请降于燕。冬十月，泰山太守诸葛攸攻燕东郡，入武阳。燕主郡遣大司马克统杨务及乐安王臧之兵以击之，攸败走，还泰山。克遂渡河，略地河南，分至守宰。燕主郡欲经营秦晋，十二月令州郡教时献丁，互留一丁，于西发为兵，御史不足满150万。期来春大吉洛阳， 武义刘贵上书，及臣百姓凋敝，发兵非法，必致土崩之变。郡善之，乃更令三五发兵，宽其七日，以来冬及夜。时焉调发频硕，官司各遣使者，道路旁武，郡县苦之。太尉领中书监封议请，自今非军期延及，不得遣使，自于复发解责成州郡。其群司所遣谭都在外者，一切赦还，郡从之。焉泰山太守贾坚屯山池，巡县引兵击之，坚所将才700余人，县兵10倍于坚。坚将出战，诸将皆曰：“众少不如固守。”坚曰：“固守亦不能免，不如战也。”遂出战，身先士卒，杀县兵1000余人，复还入城。县进攻之，坚叹曰：“吾自结发，致力功名，而每直穷厄，岂非命乎？与其屈辱而生，不若守节而死。”乃谓将士曰：“今危困，既无所赦，卿等可去，吾将直死。”将士皆泣曰：“辅君不出，众亦俱死耳。”乃扶坚上马。坚曰：“我如欲逃，必不相遣。今当为青曹决斗，若事不能知，卿等可促去，勿复顾我也。”乃开门直出。宪兵四级，坚立马桥上，左右射之，皆应弦而倒。宪兵众多，从堑下着桥，兼人马俱陷，生擒之，遂拔山池。宪谓坚曰：“郡父祖视为近臣，乃何背本不降？”坚曰：“晋自弃中华，非无叛也。民既无主，强则托命，既已是人，安可改节？吾束修自立，设诏立焉，未尝易志。君何匆匆相未降乎？”献复责之。坚怒曰：“庶子儿女欲乃公。”献怒，直至雨中。数日，坚愤晚而卒。燕青州刺史慕容臣遣司马越明救泰山，献兵大败，燕复取山池。燕主郡以贾坚子活为任城太守。巡县及笃征还，以西坛为北中郎将，都督徐衍清冀幽五州诸军事，徐衍二州刺史，枕下邳。因吴王垂娶段末卑女，生子令宝。段氏才高性烈，自以贵姓，不尊氏可足浑厚，可足浑氏贤之。燕主郡素不快于垂，中常侍聂浩因西旨告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高弼为巫蛊，欲以连巫垂。郡收段氏及弼下大长丘廷尉考验，段氏及弼志气确然，终无恼辞。略至日极，垂悯之。司使人谓段氏曰：“人生会当一死，何堪楚毒如此， 不若隐服。段氏叹曰：吾岂爱死者也？若自污以恶逆，上如祖宗，下累于王，故不为也。便达一名，故垂得免祸，而段氏竟死于狱中。初垂为平州刺史，镇辽东。垂以段氏女弟为继室，可足魂氏处之，以其妹长安君弃垂，垂不悦，由氏亦恶之。匈奴刘虞侯部落多叛，聚而东走，乘兵渡河，半渡而兵解，后众西归刘西务齐，虞侯奔代，西务齐务桓之子也。三年春二月，燕主郡立子弘为济北王，充为中山王。燕人杀断秦，秦帝司来奔。燕主郡宴群臣于蒲池，欲及周太子晋，潸然流涕曰：才子难得，自景先之亡，吾鬓发中白，卿等为景先何如？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：现怀太子之在东宫，臣为中庶子，太子至业敢不知之？太子大德有八，至孝一也，聪敏二也，臣义三也，急于喜直四也，好学五也，多义六也，谦恭七也，好诗八也。郡曰：请欲之虽过，然此而在，无死无忧矣。景貌何如？时太子伟侍侧，记曰：皇太子天资奇宜，虽八德已闻，而二缺未补，好游田而乐丝竹，此其所以损也。郡故谓伟曰：伯阳之言，要时之会也，汝宜戒之。伟甚不平。郡梦赵王虎啮其臂，乃发虎目求师不获，购以百金。夜女子李图知而告之，得师于东明冠下，僵而不腐。郡踏而骂之曰：死狐，何敢不生天子？属其残暴之罪而鞭之，投于漳水。师以桥柱不留。及秦灭燕，王猛谓之诛李图，收而葬之。秦平羌护军高黎据略阳畔，永安威公侯讨之，未克而卒。夏四月，萧纪将军邓羌、秦州刺史旦铁讨平之。匈奴刘西务其族，帝魏臣杀其子而代之。五月，秦王坚如河东。六月，大赦，改元甘露。凉州牧张冠猜忌苛虐，专以爱憎为赏罚。郎中因循见之。冠曰：虎生三日，自能食肉，不须人教也。由是人情不复。辅国将军宋浑姓中耿，冠旦之，欲杀浑及帝城。因废梁王玄敬而代之，征兵数万及孤臧。浑知之，与城率壮士杨和等四十余骑掩入南城，宣告朱营曰：张冠谋逆，匹太后令诛之。俄而众至二千，冠率众出战， 魂击破之。冠麾下悬炉刺魂，不能穿甲，魂擒之，冠众西降。冠与帝俱皆自杀，魂移其宗族。玄敬以魂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酒泉郡侯、代冠辅政。魂乃请玄敬去梁王之号，复称梁州牧。魂谓玄庐曰：“卿赐我，幸而不伤。今我辅政，卿其惧乎？”庐曰：“庐受冠恩，唯恨赐节下不深耳，且无所惧。”魂意之，任为新旅。高昌不能拒焉。秋七月，自白马奔荥阳。秦王坚自河东还，以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。八月，以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、中书令，领京兆尹。特进光禄大夫强德，太后之弟也。酗酒豪横，掠人财货子女，为百姓患。猛下车收得，奏未及报，以沉尸于市。兼持使射之，不及。与邓羌同志，极恶纠案，无所顾忌。数旬之间，权豪贵戚杀戮行民者二十余人。朝廷振立，奸猾秉息，路不拾遗。兼叹曰：“吾使今之天下之有法也。”泰山太守诸葛攸将水陆二万击燕，入自石门，屯于河渚。燕上庸王平、长乐太守傅延率部骑五万与攸战于东阿，攸兵大败。冬十月，召谢万军下蔡，西坛军高平以击焉。万金豪傲物，但以骁勇自高，未尝辅众。兄安深忧之，谓万曰：“汝为元帅，以硕皆对诸将以悦其心，岂有傲旦如此而能济世也？”万乃召集诸将，一无所言，只以如意指四座云。诸将皆敬足，诸将亦恨之。安虑万不免，乃自对帅以下无不亲造，后相亲托。继而万率众入窝营以援洛阳，西坛以病退屯彭城。万以为燕兵大胜，故坛退，即引兵还，众遂惊溃。万狼狈单归，军士欲因其败而屠之，以安固而止。既至，召费万为庶人，将谭号建武将军。于是许昌、颍川、乔沛诸城相次皆没于燕。秦王坚以王猛为吏部尚书，寻迁太子詹事，十一月为左仆射，余官如故。十二月，封武陵王西子金为梁王。大旱。辛酉，燕主郡寝疾，谓大司马太原王克曰：“吾病必不济，仅二方未平，景貌充佑，国家多难，吾欲效宋宣公，以社稷主辱，何如？”克曰：“太子虽幼，圣残治治之主也，臣实何人敢干正统？”郡怒曰：“兄弟之间，岂虚事也？” 客曰：“陛下若以臣能贺天下之任者，岂不能辅少主乎？”俊喜曰：“汝能为周公，无复何忧。礼记清方忠亮，汝善御之。”召吴王垂还业。秦王坚以王猛为辅国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居中宿卫、仆射、詹事、侍中、中书令，领选如故。猛上书辞让。因见散骑常侍杨平公荣光禄散骑西河人群，处事京兆朱仝自带，坚不许，而以荣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左仆射，人群为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嘉令。朱仝为尚书侍郎，领太子庶子。猛十年三十六，岁中五千，权倾内外。人有悔之者，奸者罪之。于是群臣莫敢复言。以左仆射李威领护军，右仆射梁平老为使持节，都督北垂诸军事，镇北大将军，属朔方之西。丞相司马贾雍为云中护军，属云中之南。燕所征郡国兵西及邺城。